《汉书》卷八十一，《匡章孔马传》第五十一。匡衡字志归，东海成人也，父是农夫。志衡好学，家贫，庸作以供资用，有经历过绝人。诸儒谓之语曰：“吾说诗，匡鼎来。”匡说诗，解人疑。衡设策假科，以不应令，除为太常掌故，调补平原文学。学者多上书，见衡精明，当世少双，令为文学旧观经师。后进皆欲从衡平原，衡不宜在远方。世下太子太傅萧望之，少府梁丘贺问：“衡对诗诸大义，其对深美。”望之奏衡经学经习，说有诗道可观览。宣帝不甚用儒，遣衡归官，而皇太子见衡对，思善之。会宣帝崩，元帝初即位，乐陵侯史高以外属为大司马车骑将军，领尚书事。前将军萧望之为父，望之明儒，有师父救恩，天子任之，多所贡献，高允位而已。与望之有隙，长安令杨兴说高曰：“将军以亲戚辅政，贵重于天下无二。然众庶论议令问修谕，不专在将军者何也？彼诚有所闻也。以将军之幕府，海内莫不仰望。”而所举不过司门宾客，乳母子弟，人情忽不自知。然一夫妾义，欲留天下，夫富贵在身而烈士不遇，是有胡白之求而反义之也。古人病其若此，故悲体劳心，以求贤为物。传曰：“以贤难得之故，曰士不待贤；以时难得之故，而曰宝不待时。或之甚者也。”平原文学匡衡才智有余，经学绝伦，但已无接朝廷，故随蝶在远方。将军诚召至幕府，学士悉然归人，欲参事议，观其所有，共之朝廷，必为国器，以此显示众庶，名流于世。高然其言，辟衡为议曹使，见衡于上，上以为郎中。迁博士，己事中。是时有日食地震之变，上问以政治得失。衡上书曰：“臣闻五帝不同礼，三王各异教，民俗殊物，所欲之时异也。陛下功圣德，开太平之路，民余力触法抵尽，必年大赦，使百姓得改姓自新，天下幸甚。臣切见大赦之后，奸邪不为衰止，今日大赦，明日犯法，相随入狱，此待导之未得其物也。盖保民者，臣之以得意，视之以好恶， 观其师而治其仪，故动之而和，随之而安。今天下俗贪财见义，好声色，赏持米，廉耻之节薄，淫僻之意纵，纲纪失序，疏者于内，亲戚之恩薄，婚姻之党龙，苟合侥幸，以身设立，不改其缘，虽遂设置，行由难使错而不用也。臣愚以为，宜一旷然大辩其俗。孔子曰：“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”朝廷者，天下之真干也。公卿大夫相与循礼公让，则民不争；好人乐施，则下不报；上意高洁，则民兴行；宽柔和惠，则众相爱。四者，明王之所以不言而成化也。何者？朝有变色之言，则下有争斗之患；上有自专之事，则下有不让之人；上有克胜之左，则下有伤害之心；上有好利之臣，则下有盗窃之民，此其本也。今俗利之志，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，或致害好陷人于罪，贪财而慕事，故犯法者众，奸邪不止，虽严刑峻法，犹不为变，此非其天性，有犹然也。臣窃考国风之师，周南少南披贤圣之化身，故笃于性而廉于色，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，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，陈夫人好污而民淫肆，晋侯好俭而民蓄聚，太王公人，宾国贵庶，由此观之，治天下者神所上而已。今之委薄致害，不让己矣。臣闻教化之流，非家治而人悦之也。贤者在位，能者不直，朝廷崇礼，百僚敬让，道德之行，由内及外，自尽者始，然后民之所法，千善日进而不自知，是以百姓安，阴阳和，神灵应而家祥现。诗曰：商议异议，四方之极，受考且宁，以保我后生。此成汤所以简治治，保子孙，化异俗而怀鬼方也。今长安天子之都，亲诚圣化，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，郡国来者无所法则，或见持米而仿效之，此教化之原本，风俗之枢机，宜先正者也。臣闻天人之际，精进有以相当，善恶有以相推，事作乎下者，相动乎上，阴阳之理各应其感，阴变则静者动，阳闭则明者暗，水旱之灾随类而至。今关东连年饥馑，百姓乏困，祸至相食，此皆生于富敛多，民所供者大，而利安及之不称之效也。陛下知畏天界，哀悯源源，大自减损， 省甘泉建章公位，把朱牙演武行文，将欲渡唐虞之龙，绝殷周之衰也。主见罢朱牙诏书者，莫不欣欣，人自以将见太平也。以遂减公事之度，省米粒之事，考制度，修外内，尽中正，圆巧宁，放正位，进雅颂，举义才，开直言，忍温良之人，退刻薄之力，显洁白之事，招无欲之路，览六艺之意，察上士之物，明自然之道，博和睦之化，以崇智人，匡师俗，益民事，令海内昭然，显见本朝之所贵，道德宏于京师，书问扬乎江外，然后大化可成，礼让可兴也。赏乐其言，千衡为光禄大夫，太子少傅。时上号儒术文辞，颇改宣帝之政，言事者多进谏，人人自以为得上意。有傅昭仪及子定陶王爱幸，宠于皇后太子。衡复上书曰：臣闻治乱安危之机，在乎神所用心，改受命之王，务在创业垂统，传之无穷。祭体之君，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，而包大其功。昔者成王之嗣位，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，修列圣美皆归之二后，而不敢专其名，是以上天心想，鬼神佑焉。其诗曰：念我皇祖至将停止，言成王常似祖考之业，而鬼神又助其志也。陛下圣德天赋，自爱海内，然阴阳未合，兼邪未尽者，待论议者为披扬先帝之圣功，征言制度不可用也，勿变更之，所更或不可行，而复复之，是以群下更相是非，利民无所信。臣切恨国家是乐长之业，而虚为此纷纷也。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，留神于尊至阳公，以定群下之心。大雅曰：吾念儿祖欲修厥德，孔子著之孝经首章，改至德之本也。传曰：审好恶，理情性，而王道必矣。能尽其性，然后能尽人物之性，能尽人物之性，可以赞天地之化。至性之道，必审己之所有余，而强其所不足。改聪明疏通者，介于大察，寡闻少见者，介于庸蔽，勇猛刚强者，介于大暴，仁爱温良者，介于无断，沉静安舒者，介于厚实，广心好大者，介于遗忘。必审己之所当戒，而其之以义，然后中和之化应，而巧伪之徒不敢避周而忘尽，为陛下借所以崇圣德。臣又闻世家之道修， 则天下之礼德，故施使国风，礼本贯昏，使乎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也，本乎贯昏，正基照而防未然也。福之兴，莫不本乎世家；道之衰，莫不始乎捆内。故圣王必慎非后之计，别嫡长之位，礼之于内也，卑不于尊，心不先固，所以统人情而礼殷气也。其尊嫡而卑庶也，嫡子贯乎坐，礼之用礼，众子不得欲列，所以贵正体而明贤矣也。非虚加其礼文而已，乃忠心与之殊异，故礼探其情而现之外也。圣人动静游宴，所亲勿得其序，得其序则海内自修，百姓从化。如当亲者疏，当尊者卑，则宁巧之间因时而动，以乱国家。故圣人慎防其端，尽于未然，不以私恩害公义。陛下圣德纯备，莫不修正，则天下无为而治。诗云：“予以四方，克定绝家。”传曰：“正家而天下定矣。”恒为少妇数年，朔尚书陈辩仪，即朝廷有正义，赴京以对，言多法义，上以为任公卿，由是为光禄勋、御史大夫。建昭三年，代韦玄成为丞相，封乐安侯，食邑六百户。元帝崩，成帝即位，恒上书解佩匹，劝经学威仪之责，曰：“陛下秉至孝，哀伤思慕不绝于心，未有由于异社之宴，常隆于慎中追远，无穷已也。妾愿陛下虽圣性得之，犹复加圣心焉。”诗云：“穷穷在旧，言成王丧必思慕，意气未能平也。改所以就文武之业，充大化之本也。”臣又闻之诗曰：“匹配之计，生民之始，万福之源，婚姻之理正，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。孔子论诗以官居为始，言太上者民之父母，后夫人之性不谋于天地，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。故诗曰：‘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’言能治其真淑，不贰其操，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，厌思之意不行乎动静。夫然后可以配至尊，而为宗庙主，此纲纪之首，王教之端也。自上世以来，三代兴废，未有不有此者也。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，以定大基，才有德，戒声色，谨言静，远技能。切见圣德纯茂，专精诗书，皓月无厌。臣恒才努，无以辅向善意，宣扬德音。臣闻六经者， 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，著善恶之规，明吉凶之分，通人道之正，是不悖于其本性者也。故审六义之旨，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合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，此永永不易之道也。即《论语》《孝经》，圣人言行之要，宜究其意。臣又闻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，奉天承亲，临朝享臣，务有节文以彰人伦。盖亲义之力，是天之荣也；温公敬训，成亲之礼也；正公严客，临众之仪也；嘉惠和悦，享下之言也；举措动作，勿遵其仪。故行为仁义，动为法则。孔子曰：德义可尊，容止可观，进退可度，以临其民，是以其民畏而爱之，则而向之。大雅云：敬慎威仪，为民之责。诸侯征悦朝觐天子，天子为道德，朝暮暮以示之。有官以礼乐，享礼乃归。故万国莫不获自止服，蒙化而成俗。今正月出姓陆秦，临朝贺，置酒以享万方。传曰：君子慎始。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，使群下得望圣德修光，以利积真，天下幸甚。上敬纳其言，请之。恒复奏正南北郊，罢诸淫寺，与在郊寺至。初，元帝时，中书令石显用事，自前相韦玄成、吉恒皆未显，不敢失其意。至成帝初即位，恒乃与御史大夫甄谈共奏显，追条其旧恶，并及党羽。于是司隶校尉王尊合奏，恒谈居大臣位，知显等专权势，作威服，为海内患者，不以时白奏刑罚，而阿谀屈从，复下往上，无大臣辅政之意。既奏贤等，不自陈不忠之罪，而反扬助先帝，任用倾覆之徒，罪至不道。有诏勿和，恒惭惧，上书谢罪，因称病起骸骨。上丞相乐安侯印绶，上报曰：君以道德修明，位在三公，先帝伪政，遂及朕功。君遵修法度，勤劳公家，朕加与君同心合意，庶几有成。今司隶校尉尊望第七，加非于君，朕甚敏焉。方下有司问状，君何疑而上书归侯起骸骨，是张朕之未主也。传不云乎？礼义不谦，何恤人之言？君其察焉。专精神，尽医药，强食自爱，因此上尊酒，养牛。恒起世事，上以新即位，包忧大臣， 然群下多是王尊者，恒默默不自安，没有水旱，风雨不时，连起骸骨让位，上者以诏书慰抚，不许。久之，恒子昌为越骑校尉，罪杀人，系诏狱。越骑官署与昌帝且谋篡昌，事发觉，恒免官图显待罪。天子使业者召恒官旅，而有私奏恒专地盗土，恒竟作免。初，恒封同之乐安乡，乡本田堤封3100顷，南以闽墨为界。初元元年，郡徒误以闽墨为平陵墨，积十余岁，恒封临淮郡，遂封真平陵墨以为界，多400顷。至建始元年，郡乃定国界，上祭部，更定图，言丞相府。恒为所亲吏赵音曰：“主簿陆次故居奏曹，习事，知晓国界，属及曹愿。”明年至祭时，恒问因国界事，曹欲奈何？因曰：“赐以为举计，令郡食之，恐郡不肯从食，可令加成上书。”恒曰：“故当得否尔？何至上书？以不告曹使举也，听曹为之。”后赐与署名，举计曰：“按故图，乐安乡南以平陵墨为界，不从故而以闽墨为界，何解？郡即复以400顷复乐安国。”恒遣从使之同，收取所还田租谷1000余担入恒家。私立校尉郡少府中行廷尉事合奏，恒兼临道所主守职10斤以上，春秋之意，诸侯不得专地，所以一统尊法治也。恒为三公辅国政，领祭部知郡时正国界，祭部已定而被法治，专地盗土以自义，即赐名阿城恒邑，为举郡祭，乱减县界。复下往上，善以地复议大臣，皆不道。于是尚可其奏，勿至。丞相免为庶人，忠于家。子贤亦明经，立位九卿，假士多为博士者。